首都文明办倡导节俭过大年。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本市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较差，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由于今天风力比较小，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的改善比较困难，污染物累积，户外活动请采取防护措施。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轻度到中度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联播。 岁月长歌，历史沉浮，英雄豪杰壮怀激烈，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作者巴根，演播殷超。 被拖雷大王派到宋朝的另一支队伍，由于天气不适，进程并不顺利，经过艰苦的跋涉，这一天，史天泽、忽必烈等30余骑终于来到了江边。史天泽对身边的一个将官道：“速去准备船只渡江。”将官施礼：“遵令。”此时天公不作美，原本还晴朗的天空很快就乌云密布，渐渐下起了雨，人马无处可藏，都被淋在雨中。史天泽对侍卫说：“3个马并在一处，人在马肚下避雨。”侍卫们便赶紧把马并在一起，人猫在马肚子下面避雨。但是马肚子下的空间有限，史天泽、忽必烈让士兵们都躲在下面，两个人反倒站在雨中，个个淋得像个落汤鸡。史天泽愁眉不展地说：“二王子，南方本来就雨多，现在又是梅雨季节，这个老天哪，就像患了尿急没完没了的下，二王子你可受得了啊？”忽必烈笑着说：“哼，这里真是与我们草原风土迥异啊。”“是啊，将来这里都归了咱们韩国的时候，你还在草原待吗？”“哎呀，如果老是这么下雨，那还不如草原呢。”这时从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道：“阿弥陀佛，两位施主真是将才，雨中也不忘记谈国事啊。”二人一惊，回身一看，只见海云法师身着斗笠蓑衣走了过来。忽必烈惊讶地说：“海云法师。”史天泽没有见过海云法师，更不知道海云法师还曾经是忽必烈的救命恩人，初次见面疑惑地瞅着他们俩。忽必烈欣喜地说：“海云法师，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海云法师指着史天泽说：“这位施主是……哦，这是万户长史天泽，出使南宋的使臣。” 施主的名字早有耳闻。史天泽还礼道，大法师的名字我也听说过。海云又说，二位领人马到海禅寺避避雨吧。史天泽本不想和过多的人接触，此次南下劝宋朝和蒙古联手灭金，本来就是秘密行动，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不过现在雨是越来越大，他抬头看了看天，一时半会儿没有停歇的意思，只得说道，好吧，都起来，牵马走。到了海禅寺，海云法师安顿好大家，询问了忽必烈一行人本次南下的目的。忽必烈没有把海云法师当成外人，便把连宋灭金的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海云法师。海云法师点头，表示此计谋可行，只是接触皇帝比较困难。如今的宋朝虽不是金朝一般奸臣当道，但太尉等人独断专行，操控朝政的现象也很严重。想和皇帝畅谈此事，必须得抓住合适的时机。忽必烈听闻，便把约见皇帝的事情托付给了海云法师，求他无论如何都要帮忙。海云说，这个自然，即使你不说，我心里也有数。明日天朗气清，我带上你和万户长三人去见一个人，他如果肯答应，事情就好办了。第二天果然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换上俗装的忽必烈等人在海云法师的带领下上了船，驶向了对岸。对岸南宋临安城内一派江南都城秀丽风景，车水马龙，两侧店铺林立，秦楼楚馆鳞次栉比。人们身着长衣宽袖锦帽，衣着艳丽，偶尔有王子公孙摇扇而过，春楼门口歌妓不断的招手，桃红柳绿。海云法师领着一身南宋儒士服饰打扮的史天泽和侍童打扮的忽必烈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忽必烈低头走路，难以掩饰目光中的惊奇。很快三个人走到了一座寺庙前，庙门扩大高耸，上边写有大相国寺。一个小沙弥在门口双手合十施礼，阿弥陀佛，敢问大师来本寺何干？海云双手合十施礼道，请告诉住持长老海空法师，师弟海云求见。 哦，请师父稍后。 沙弥转身往里走去，剩下海云法师和忽必烈史天泽三个人站在门口。这时走过来一对巡城兵丁，个个手按刀柄，威风凛凛，走到大相国寺门口站住了。领队校官贾似道指着他们一行人质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海云施礼，贫僧是该寺海空法师的师弟，领着两位施主来见海空法师。贾似道打量着海云，海空法师的师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贫僧云游四海，不曾见过施主。贾似道又盯着忽必烈，手指着他说，这个少年怎么不像我们这里的人，倒像个猛达子。他是这位施主的侍童，是我的远方侄儿。侄儿？那他怎么一点也不像你啊？天地造化，亲叔侄长相不一样的多着呢。 那你让他跟我说说话。 忽必烈双手抱拳，躬身施礼，在下有礼了。 嘿，长得像个蒙达子，却会说国语，奇了怪了。 这时从寺里走出海空住持长老，边走边说， 阿弥陀佛，师弟怎么还不进来？ 海云转身对海空说，师兄一向可好， 快快请进吧。 师兄，这位军官询问师弟呢。 海空转身向军官施礼道， 阿弥陀佛。 贾似道马上还礼， 大长老，恕小官无礼，现在北边战事紧，蒙古人都打得金国汴梁了，职责所系，不得不防啊。既然是大长老的师弟，在下就放心了。大长老保重，小官告辞了。 贾似道说完，带领着队伍走了，海云赶紧领着几个人往里走去。 岁月长歌，历史沉浮，英雄豪杰，壮怀激烈。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 进了大相国寺，海云法师刚简单安顿好忽必烈等人，就听见海空法师叫自己，连忙带着忽必烈、史天泽赶了过去。海空仔细打量了一下忽必烈说， 各位请坐吧，有些事情我想和你们了解一下，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转头又吩咐小僧道， 来给各位敬茶。 小僧给三位倒了茶，转身出了屋子。海空打量着史天泽和忽必烈问， 这二位施主是？ 海云赶忙答道， 大师兄，佛门无狂言，这位如是是蒙古汗国的万户长，征金右路军副元帅史天泽，这位则是成吉思汗的嫡孙，拖雷大王的二王子忽必烈。 史天泽、忽必烈站起来，以蒙古礼节，把右手放在胸口，躬身低头施礼。 史天泽说，打扰大法师了。 海空有些吃惊地瞅着海云，站起来说， 请二位先品茶，师弟你随我来。 海空领着海云走到另外一个房间，掩上门，以十分严肃的口吻说道， 师弟，你怎么带这两个人来？如今长江以北金蒙交战，我朝都可以听见战马嘶鸣，皮鼓相催，惊恐之气弥漫，可以说快到无牛喘月的地步。但是毕竟几百年圣朝还在和平安宁之中，你带蒙古王子和大臣来，是不是想把战乱引向这里？请师兄稍安勿躁，容师弟慢慢跟你讲。我在蒙古汗国待了数年，他们礼仪习俗简朴，生性彪悍纯正，人心思一，气象宏大，成吉思汗纵横天下，灭国无数。如今他三儿子窝阔台当汗，三路大军伐金，已一掠中原如秋风扫叶，气势不可挡。尤其可贵的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尊奉我佛，便立我教，我在他韩城哈拉和林已建了佛寺，他们从大汗到宗王贵戚，常到庙里烧香求佛，十分友善。跟我来的这位忽必烈王子就有慧根， 我在韩城时给他的佛像，他竟然真带身上。我看蒙古韩国必得中原广大地盘，这对于弘扬我佛法、广大佛门、广招佛徒大有裨益。所以广泛接触他们的宗王贵戚颇有获益。那么你是请他们来临安弘扬佛法？不弘扬佛法，那么你就是助纣为虐了。大师兄，我话还没有说完呢。我是为蒙古、韩国和南宋的和平通好而来，请你不要误会。蒙古人穷兵黩武，到处点燃战火，他们还配谈和平吗？蒙古人伐无道和世仇，大金当时对蒙古各部落采取三年一检定的残酷政策，每过三年必越过界壕，对其高过车轮的男丁进行屠杀，掠其女人小孩为奴。而且女真人在这百余年中一直对宋朝用兵抢掠烧杀。师兄，你想想，这些年来南宋可有过片刻安宁吗？尤其是大师兄，难道忘了当年金国扶宋朝，徽钦二宗强袭上京，又残杀赵宋皇室男子130余口的惨不忍睹的情景了吗？这样的虎狼之潮，蒙古韩国兴兵讨伐何罪之有啊？阿弥陀佛，徽钦二宗已成佛，不可再亵渎也。我佛慈悲，普度众生，不甘于杀戮之事。是啊，师兄，所以蒙古大军替天行道，替大宋伐无道，大师兄为何不发佛心，反倒执迷不悟？我佛主善，伐无道正是大善至善，以战止战，以救万民于战火之中啊。其实海云带着窝阔台的使臣符节玉书要向连宋抗金，灭金以后，宋还宋朝唐邓清三州，以长江为界，两国修好，永不再战。而海空认为海云他们迷住了佛心，他们绝不会驻马于江北。他说，这么说来，大师兄是不想帮这个忙了。他们如果饮马过江，我以自己焚身来赎罪。师弟，你可把我逼到墙角了。师兄，佛门无墙，何谓墙角？海空闻听也摇着头笑了。二人说完，一起推开了房门。屋外史天泽和忽必烈等候着海空和海云回来，虽然听不到二人谈话，但是二人大致猜到了海空和海云将会说些什么，脸上都显出不安的神色。忽必烈说，今天差点露出破绽呢。史天泽也吁了一口气说，二王子，你这些年学汉文汉语，在这关键时刻可是用上了，这可是躲过了一难呢。在寺门口遇见的那个小军官不是个善人，从他眼里我已经看出来他已经怀疑我们了。二人正说着，海空海云法师走了进来。海空法师的面色明显比刚才和悦了很多，向着忽必烈史天泽二人说，你们来这里没有先行公开身份颇为正确，我朝皇帝 年少而英明，但是史弥远和太尉二人专权，并且据传太尉早与金暗中勾结，他们知道你公开来了，可是会百般阻挠，这样于事无益。史天泽闻听，站起施礼，忙说道：到这里一切听从大法师的安排。海空说：适才门口的那位军官就是殿帅府的虞侯，叫贾似道，深受太尉的器重，他已经怀疑上你们了。为了安全起见，你们不要走出我寺，他不敢到这里来捣乱。我这里是皇家国寺，你们哪儿都不要去，你们来的时机正好，犹如佛助你们。我本不想参与，可是看来这也是天意呀。师兄此话何意？当今圣上的太后笃信我教，三年前并天，每到周年，皇上和皇后都到这里来拜佛还愿，恰巧后日便是周年，皇上至孝必定过来。昨日内务府已通知我，今日起必四清扫焚香迎候皇上，到时我大胆禀告皇上，蒙古汗国使臣在此，看皇上有何表示，再做计较。史天泽闻听说道：这样最好，感谢法师的鼎力相助，此次多亏两位法师的帮助，待战争结束一定上报大汗，好好感谢二位。说完转头看着忽必烈，二人禁不住相视一笑。 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作者巴根，演播殷超，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 陪伴。